是只想幸福，在回忆和猜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欣赏自己的孤独。你那双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才能遇见我的 Angel。

你会鼻血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 抬头看，我在这里，我是天空，天衣无缝，我散发温暖，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风起云动雨飘，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，没有我，你将受尽烈日煎熬。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，失去平衡，充满污染。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，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、温度和气候。现在你用汽车、工厂、灰尘将我逼向绝境，却反向我抱怨台风、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，天更多不测风云，这里久旱不雨，那里雨水泛滥，炎夏更炎，寒冬更寒，我已无法自控。算了吧，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。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，给我几千年吧。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，我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你。记住，命由天定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。在摇滚乐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到底是哪一天呢？我想摇滚乐迷会毫不犹豫地说出答案，那就是1963年的2月11号。那一天，披头士用同期录音的方式猛敲猛打了10个小时，在距离披头士发源地8个时区以外的台北，同样有5个怀抱着和约翰列侬一样梦想的年轻人，他们以吉他为武器，写下了他们对于成人世界的一纸战书。这一群台湾的男孩把自己称作为五月天，而他们比披头士多了一名成员，也多了几分夏日里从太平洋吹来的海风的咸味和湿度。直到后来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听到了这样一首万人大合唱的《倔强》，这首歌对我的影响还是蛮深刻的。当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前奏响起的时候，都会让我想起曾经的热血青春。我想这首歌同样也陪伴了无数人一路走来，再回头看时，即使青春已经不在，还是会想要一起大声的唱歌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。 是天堂，就算失望，不能绝望。我